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6月9号举行，并通过了告全体朝鲜同胞呼吁书。呼吁书指出，金日的金正恩同志所提出的自主统一方略，把艰苦的斗争中以鲜血寻找并铭记在心的民族自主和大团结的真理作为牢固支柱，还将全体同胞要在统一乐的疆土上世世代代享福享乐的殷切愿望集中反映在最光明正大、最切实可行的途径里。全体同胞都要更高地举起民族自主的旗帜，来积极开拓统一的大道。只要由我们民族自己来携手合作，群策群力，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难题，也没有不能跨越的壁障。要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民族大团结事业开创大全盛期。即使是曾经走过反统一道路的人，如果他还有民族良心，就要毫不犹豫地同他携手共走统一爱国之路。这是卓绝爱国者所提出的民族大团结理念的实质。全体同胞要一致动员起来，把祖国三千里江山变成一个永远没有战争的和平与安全的乐园，幸福的桃花源。要过上和平稳定的生活，就需要全体同胞齐心协力，奋起投入全民族反美圣战，从朝鲜半岛上彻底赶走侵略和战争的温床——美帝侵略军。要以全体同胞都支持并赞同的联邦制方式来建成统一乐的强国，使其雄姿向全世界放光辉。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同胞要超越思想和制度的差别，绝对支持以联邦制方式实现统一，并为其实现而展开积极的斗争。要与敌对、反目和冲突的过去一刀两断，打开北南关系改善的新出路。出于要依靠全体同胞的共同意志和力量来克服当前的困难局面，为北南关系和祖国统一事业带来划时代转变的殷切愿望，建议在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举行全民族统一盛会。